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光波光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7号，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区燕翅镇于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为当地村民精心准备了文化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丰厚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广播三下乡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从2007年起至今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村民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未来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下乡品牌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第33届地坛、第35届龙潭春节文化庙会将于本月16号大年初一开幕，每天早上8:30到下午5:00对外开放，历时5天。提示游客，预计入园高峰将出现在初二到初四，每天上午10:00到下午2:00，请尽量避开高峰时段。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金狗贺岁、春牛送福、立春文化节昨天在古观象台举办了立春日风车迎春、鞭打春牛活动。今年的立春日活动设一个主会场、7个分会场，吸引了地区群众近3000人参加。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北京将有上千万盆年宵花投放市场，以满足春节期间市民对年宵花的需求。春节将至，又到了市民选购年宵花的时候。2018年北京迎春年宵花展在北京花乡花卉创意园开幕，来听报道。 走进花乡花卉创意园的大厅，映入眼帘的是满眼的姹紫嫣红，在冬日的肃杀之中显得分外妖娆。从事花卉行业十几年的冯女士告诉记者， 我们这儿基本准备的就是香克莱呀、说马蹄莲呀、杜鹃呐、这些老品种、也有一些新的品种、比如火凤凰啊，每个品种最起码得有200-300盆。 从价格来说和往年相比 和往年持平。 除了单一品种的花卉，组合盆栽也是市民比较喜欢的年宵花品种。 花乡花木集团的工作人员石文芳介绍， 它组合了我们年宵花比较紧俏的，比如说蝴蝶兰、红掌凤梨等的组合，比单品更要受欢迎。我们今年的组合盆栽呢，迷你型的花卉应该说比以前是更多了，像角丽菊、迷你的小月季啊，还有迷你的羽衣甘蓝，每盆的价格基本也在200-300左右，和往年也是基本持平的。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大厅里就有不少选购年宵花的市民。 每年都买一点，但今年准备买点送人，所以准备多买一点。 买了什么花了？ 长寿花，我挺喜欢花的，因为过年了嘛，也想再买两盆好花。 市园林绿化局花卉产业处副处长陈俊奇介绍了今年的年宵花市场的特点。 今年鲜花种类比以前多了，而且变得更加多元化、个性化，能满足不同的人的需求。今年上市我们做过调查，差不多1000万盆左右，总量和去年持平，北京自己产的能占到半壁江山。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到4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6，欢迎您在这个全新的周一快结束的时候啊，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离年是越来越近了， 嗯， 知道大家这个急切的心情，但是还是要保持这个啊比较平稳的情绪，行车注意安全。 对， 哎啊，今天这个周一，咱们来说一个有童趣的话题。 嗯， 哎，这今年呢，好像我们在上周说的今年那个叫贺岁档和春节档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那么几部电影。 对， 啊， 这个、 这几部里头，这真是 啊藏龙卧虎啊。 对，这龙虎都没藏着，没卧着 啊， 就在这虎视眈眈瞅着呢。瞅着你们那个买票积极不积极？ 嗯 啊， 嗨，我以为你说这也没龙也没虎啊 啊， 倒是熊比较多。 这两天看到一个声音，我不太喜欢这声音啊。这个声音说的是，今年春节哪一部电影能干掉《战狼二》？ 哦，还有狼啊！ 哎呦，我天哪！我说你们这个雄心勃勃，这有点，这有点不自量力了吧？是不是？ 可以理解啊。去年因为《战狼》确实很火嘛， 啊， 所以呢，大家都拿它当标杆。啊，超过他，这是一个最大目标。 其实有业内人士分析了，我觉得挺有道理的。这个《战狼二》的成功呢，是不太好复制的啊。首先，它这个票房呢太高了，对吧？它不像说你说当时的这个《捉妖记》先破了一把，然后《美人鱼》破了一把，它跟这个第二名的成绩啊，你觉得它基本能摸得着，对吧？咱们这个票房从10几亿到20亿到30亿，它还是有一个叫阶段性的。或者说是逐渐的这样的提高的，但是《战狼二》呢，它是有本身自己的这个制作水准品质，这个咱自不必说。另一方面，它的天时地利人和造成了它这个票房是一枝独秀，是吧？一下子到了56.82亿啊，甚至后来大家的观影热情造成它密钥延期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殊性，导致它现在有这样的票房。我觉得啊，这个今年春节档的这个。所有的电影没有一部能在票房上跟《战狼二》掰掰手腕。 没错，其实上周咱们也提到一个叫春节档总票房的问题， 嗯， 就是大家都去贡献， 对， 大家都去买单， 嗯， 也就是咱们说去年差不多也就是30多个亿嘛， 啊， 对吧？你今年你翻个倍，你才能够达到《战狼》现在那个票房差不多。 所以说 怎么可能呢？ 哪一部都干不掉。 所以你忘了他们吧， 啊，忘了呀。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啊。能跟战狼反正能掰掰手腕的呢，有一部它很特别啊， 捉妖记， 哎，不是捉妖记，捉妖记 西游记 也不是西游记，带妖精的都不行啊。这个能跟狼掰手腕的是谁呢？ 嗯， 那就得是另外一种动物了，就是熊。 刚才我们已经两次提到熊了 啊，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要说什么，因为今天推送里面告诉大家一个说怎么说了那个话，你老爱说那台词， 嗯，啊， 原来你这浓眉 大 眼的 家 伙 也叛变革命了。 也今天以后他破折号是这样的 啊， 也这么鸡贼 鸡贼呀 啊这个《熊出没》里边有三个浓眉大眼的是吧？ 三个浓眉大眼， 对，光头强这眼睛就不小了啊，跟张帆似的啊。嗯， 每次你说这个我都觉得你在影射我。 你现在直接说出来了。 没，主要他是眼泡是肿的，他眼睛大小的放一边。另外那个熊大熊二这俩呢，就是憨态可掬，是吧？看着是好像从这个日本过继过来的美国那边的熊，是吧？就长得不像中国熊啊。 你是什么品种？ 这个三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今天我们就主要说说他们 啊。这个《熊出没》，到今年应该是第五部了吧？ 对， 是吧？咱们节目里边也没少被大家说是熊大和熊二啊。上回我跟赵亮配音来着，大家怎么说的？你们俩配什么都是 啊，熊大跟熊二。 熊大， 那行啊，今天咱们就熊大熊二 PK 一下，看看这两头熊啊，在今年春节会不会再次收获成功？这个话其实也不假呀，因为在这头四部，人家每一部啊。来的时候都是伴随着大家各种的非议啊，都觉得哎，熊出没怎么能这种电影呢？ 对， 孩子不能看，好多人说吧， 是， 但是每年也都是给人交钱呗，几个亿收入囊中。 对，我觉得呀，这个质疑熊出没的人呢，基本上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人那就 是牛市的人， 不是，嗨，看不上这熊啊。哎，您看看，您听听我说这个是不是有道理啊？就是他，咱说这个客观分析批评他的这个不在其列，就是有那种上来就质疑啊，上来就说不好，然后就是把人家一脚踹到谷底，就是这种电影根本就不值得看，怎么怎么样的，就这种声音呢，我觉得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的人，那就是根本没看过的人啊，有一部分人现在就是这样的，一提到什么，比如国产电影，哎，就不看啊。但是一提到说 国产动画电影 啊，就不看。但是一提到说，哎，那《大圣归来》好不好？好啊。那好，很好。大鱼海棠 说， 他和大鱼海棠、差强人意还不错啊，还可以，画面什么挺好的。但是国产动画电影，不看，没戏啊。这样的人呢，往往就是以偏概全，或者 自相矛盾， 固有的这个印象啊，这是一部分。 那第二类， 第二类的是什么呢？第二类的呀，他是看了《熊出没》某些动画电视剧，就是电视 动画版， 电视动画片啊，他把这个。跟这个《熊出没》的电影版这混为一谈了。 对 啊，我们知道《熊出没》电影它实际上是独立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物一样。但是无论从故事还是从画质啊，还是从各方面的制作吧， 他们不知道 啊， 电影花了老多钱了。 真的跟那个动画电视那个动画片都不一样啊。就是我们看这个很多国外的，它也是如此。你说《机器猫》它大长篇这个就是电影版， 《 柯南》这电影版，有人说那大长篇不如那个剧集做得好，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它在制作上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直接就把人丢进垃圾堆，这个也是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 然后第三类呢？ 第三类人呢，这就是受了咱们国产动画一直以来的就是受众影响层面的这个影响。你比如说大家会现在简单的把熊出没呢对比起以前的喜羊羊灰太狼的大电影，再对比什么这个红猫什么蓝猫三千问的那个大电影直接把它归入到这个叫低幼动画当中，对他产生一定的偏见。 其实人家这个就是看的老人挺多的，是吧？ 老人 爷爷带着孙子看的挺多的。 对，其实我这么说啊，这个《熊出没》几年吧，这个没有看全，但是偶尔也看上这么两眼。《熊出没》大电影， 你你都带谁看呢？ 带谁看？那 你先等等啊，你原来是没有孩子的，对不对？ 对， 孩子小， 都是别人带我看。 哦，也是亲子的， 合家欢。我觉得呀，基本上。适合就是合家欢，大家就全家人一块儿看啊。如果说您不去电影院啊，在家里边现在不很多付费平台吗？你夫妻俩带着孩子啊，在家里看看这个电影，也不是不行啊。我觉得还可以，没有那么不堪啊。 但是你听说没有？最近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你有也行这个电影啊。但是他们这个标题是这么说的：说孩子们的童年啊，不该只有这么一头熊。 啊， 你这个标题就错了嘛？ 错两头， 对呀，我跟你讲一块儿去了啊。不是，这个标题的意思是说，不能只有这一个动画片，不能只有这么一部。 说的好， 为什么？我告诉你啊，今天有一个事实基础，今年春节档，也就是再过一个星期之后，所有的电影里面，还真只有这一部动画片 啊。没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多虑多虑啊，这个就是怎么说多虑？很多人啊，把这个《女儿国》也当动画片看呢，对吧？你像比如说我 带孩子不合适吧？ 不用带，不是带孩子，成人的成人像动画吗？这我就把基本上把这个当动画片看了。 你这真是这没有道理啊！动画片只有这一部， 但是这个动画片呢，确实它敢趟这一趟，就是春节档的水，这就很厉害。 要么说它鸡贼呢， 每年它都来是吧？ 浓眉大眼，这好几年了啊！而且现在是怎么一个票房呢？当然比那狼是比不了啊，那狼太厉害了。现在是四部也14亿了。啊， 这么看吧，从2014年开始的第一部，叫《熊出没之夺宝雄兵》。我跟大家一块回忆一下啊，您是那个时候是看了还是骂了呀？您都回忆一下。那2014年第一部的票房是2亿4000万，2亿4000万在2014年很厉害了，那时候您没挣多少钱呢，是吧？然后接下来第二部2015年《熊出没之熊啊雪岭雄风》，这是2亿8000万，再接下来2016年每年一部嘛，熊出没奇幻空间。 不对，16年是雄心归来。 雄心归来我看串行了啊。雄心归来2016年是2亿9000万。到了再下一年2017年，去年 雪岭 奇幻空间。 奇幻空间。 熊出没奇幻空间是一下涨到了5亿2000万。然后四部累计接近14个亿。14个亿啊。 是的啊，今年这个变形记，从故事上来看呢，现在已经可见端倪了。这是讲了一个父子情的故事啊。一会儿我们有预告片来给大家听一下。我们不妨现在就感受一下吧啊。来，张凡找一下。 父子情。 熊出没的变形记，据说呀，光头强的爸爸来了啊。这个父子情的这个桥段呢，其实特别适合在这个年呀节呀，是吧，这样的时间啊。 光头强他爸原来来过吗？ 不知道啊， 我反正看那个电视动画片里边没怎么介绍过 啊。我就觉得父子情，我以为是光头强有儿子了呢，是吧？ 我以为熊大熊二的父子情。 哎呀，其实写了光头强跟他父亲的感情啊。来吧，我们来听听啊，到底这故事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小的时候你可喜欢我爸了。 强子，给你的 手电筒干好了。 自从他当上了航母队长，就很少说话了。 哎，妈， 啥？我爸要来？ 强子， 妈可想死你喽！给你带了好东西：洗发水、玉米、手套、特制刷子、生发剂，都这个。强子，起床了，开饭了，强子，强子，锻炼去。强子，强子， 强子。你到底想干嘛？ 我看你小时候挺行了，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小时候？我小时候你在哪儿？ 别再来烦我，陪我妈去吧。强子，爸走了，爸看见你写的字条了。以前是爸不对，没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我想让爸爸陪我荡秋千。好久都没有去过游乐场了。 爸错过了你的童年，不想再错过一次。 爸，爸，别过不讲的爸，爸， 站住！ 强子， 马大鱼， 马大鱼。 我想你了。 原来打的是这张牌，最后来个今年回家过年吧，爸想你了。 这个 你不说啊，这个如果把这个预告片不看画面，你直接放出来，你说让人猜这是哪部电影的预告片？挺难猜的， 挺难猜， 居然是《熊出没》。 可不是嘛，啊，这个，《熊出没》这个，其实我觉得， 来，我们先说一下《熊出没五》讲了什么故事吧，对吧？ 《 熊出没》这个叫《变形记》是吧？ 对， 它讲的是。光头强他爸突然到访了狗熊岭，我就说原来没来过嘛。向来严厉古板的强爸跟光头强长期的父子矛盾就爆发了，就是这个，说这光头强他小时候好像是他爸，反正不太搭理他，就是亲情缺失， 对，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联系起来你就解释一下他后来对两头熊啊，他那态度，是吧？他对大自然的那个态度，这是有这个叫什么童年阴影的， 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春晚舞台上看到东北味儿的小品哈，没有原来那么多了，是吧？原来这个东北小品我们都知道，你来一个弄小品的就是东北的，来一弄小品就东北的。大伙儿有时候也是口味也是显得有些就是不咸不淡的，这太疲劳了。 但是现在有这个动画片啊，你发现这动画片全程东北话的还真不多见。 这个是吗？ 绝对是啊。哦、这《熊出没》首先它发生在宁静祥和的东北原始森林 啊、哦，这那儿这个森林茂密， 哎、 嗯，有熊出没 啊。这俩熊呢，那就是东北口音啊，两只东北的熊。这光头强正别说了，雪村原型嘛，是吧？ 嗯， 看着特别像雪村、 嗯、 啊，自然也是东北口音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动画片唯一对他的一个质疑，就是对于推广普通话不太有利、啊。 这是你的质疑， 全是东北方言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大东北啊，就是特别讲究这种和和气气、和和美美、热热闹闹啊，这个，然后这个团团圆圆啊，过一个中国年啊，在这时候讲点亲情故事啊，挺好的。那、啊、要不是说这浓眉大眼的鸡贼呢，这么些年每年来一把，就特别是时候的啊，把其他的动画电影就这排挤掉了。他其实走的就是一个什么路线呢？就是比较大众化的，当然他不低幼，更不低俗啊，它有低幼的那一部分。 它就是说、啊，它跟别的动画片它不一样，它就是它浅显的讲道理， 嗯 啊，然后呢，让这些比较具有就是中国元素的东西在里头体现 哎，哎，然后其中这些打打闹闹的呢，甚至有一些比较夸张的这个成分呢， 嗯 做了一些调整啊，你比如说这个奇幻空间， 你是说从电视动画到电影吗？ 对，对是的啊。之前有人质疑说这熊出没这打闹的这里边这让小孩子看了不好 啊， 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其实是有一种文化差异的这种问题。你看我们看这个什么呀，我们看这个外国动画片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特别夸张，但是人家处理这个方式让你觉得说，让你认定了他就是一种夸张。你比如说猫和老鼠，那猫和老鼠，那老鼠都把那猫都折腾零碎什么样了，一会儿蒸了，一会儿煮了，一会儿炸了，一会儿剁了。那你会觉得暴力血腥吗？不是啊，因为那个猫转眼之间它又好了，它又回来了，对不对？ 嗯。 所以实际上这种夸张啊，这种搞笑啊，它是动画常用的一种手段，只不过是你如何处理啊，怎么样去处理它，对待它。说这个小孩看着爱模仿啊，我觉得当然了，你这百人百样，你也不可能说没有这样做的。但是对于动画片来讲，首先人们的第一感觉它就是假的，对不对？它传递的理念和感情可能让人得到共鸣，但是动画片如果要不是假的话，那什么是假的呢？是吧？这种艺术的感染力，它不是说让你通过真实现实来感触它的。 嗯， 所以呢，就是对于这样的质疑，我觉得人家吸收的比较好，起码在这个叫这个就是去年的这一部啊，奇幻世界上， 奇幻空间， 奇幻空间，我觉得还是有所收敛的啊，把一些个就是，当然它也有比较刺激的什么竞速啊，是吧？然后在这个空间当中飞行啊，这些，那你哪个电影没有啊？是吧？哪个里边可能都有点这些元素。 就是为什么大家看那些动画片的时候就没觉得？为什么一看这个动画片你就觉得了？ 啊、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啊。 所以我在这里要问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过去陪伴你寒假期间看的动画片究竟是哪一部你觉得最好 啊？ 我们可以问问大家吗？ 嗯、 因为如果有人觉得《熊出没》这样的电影就是无聊啊，就是不合适宜， 嗯， 就是不能够给孩子看，那您觉得您过去看的哪一部动画片可以跟它形成鲜明对比？ 嗯， 您觉得那部动画片就是您陪伴您啊，在这个寒假、 嗯、 在这个假期里边最好的一个伙伴？ 嗯，这个过去寒暑假我印象比较深的， 你看到什么？ 就是它是一组一个系列，因为那时候进影院。它是不太常见的这个娱乐活动啊， 嗯， 多数都是坐在电视机前等着。 电视动画片也算啊， 对， 咱们就说所有的动画片，您觉得最好的，您记忆当中最深刻的是哪一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您要先加一个我们的公众账号的关注，然后在留言区或者是对话框里面直接给我们这答案， 嗯， 好吧，来看看有没有朋友已经发言了啊。那个糊涂的旁观者说，这个很早啊，以前在经济学方面就听说过。这个分析的厉害啊！ 嗯， 一开始就上经济学了。他说，女人和孩子的钱是最好挣的 啊， 在春节里，妈妈带着小孩去看，多好啊！ 嗯 嗯，前几年是那个什么什么羊，现在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熊 啊， 嗯，对，他要求比较高啊， 都用了比较贬义的那个手法啊。 美嘉说了，早跟我儿子说好了要看《熊出没》的，没得改啊。 哎，你看这是相反的啊。 哎， 嗯， 点点点说，我家没熊孩子，所以我不去啊。但是如果我家有了熊孩子，那么我肯定会去，因为高质量的动画是咱们国内现阶段还比较欠缺的，无论是情节上的还是利益上的啊。这个时过境迁则说呢，《战狼二》这种现象级的存在没必要跟他比，基本上短时间内复制不了这种成功。至于《熊出没》呢，从来没看过这个电影，不好给评价。 这多好，多这种态度啊！ 是 啊，没看过就不评价。 反正他说我家也没孩子，我就自己我也不去看了啊。反正个人不爱看啊，是那种塑料质感呢，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塑料质感，哎， 塑料熊。 今天又听到一个这样的评价啊，对《熊出没》 哎。这个 你要说塑料质感啊，这塑料它能挣钱啊？不但是从票房上来看啊，我后来发现这个《熊出没》其实是我们知道是方特嘛，华强方特啊， 嗯， 华强方特这个名字一提起来，好像好多人都想到乐园了，是吧？ 嗯， 那现在你知道人家都办叫《熊出没》新春庙会了， 是是是， 是吧？ 不仅是电影， 这个在各个方面，对， 多方面的产业，包括这个 发展的不错， 衍生的玩具啊，还有舞台剧啊，是吧？ 嗯， 尤其是舞台剧，据说特别受欢迎。 而且今年呢，我记得上周五，我没听错的话，你和我们的嘉宾一同提到了，好像那破产那谁也来了，是吧？ 啊， 熊出没吗？ 哦， 破产姐妹里边， 破产姐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次也到达这个 加入了一个中国的动画电影， 哎，可见其实他有着自己的影响力啊，比较固执的啊，每一年都来捞一把啊。这个除了是电视系列片之外啊，每年的这个大电影其实他已经悄无声息的啊代替了之前的那个羊啊什么的啊，已经成为了现在我们比较有标志性的优秀的国产动画啊。所以他的品质呢，今天我们为《熊出没》证明，绝不是像一些没看过的啊，或者说对他有偏见的人那样评价的，基本上的品质啊还是可以这个可以一看的啊。当然了，这个对于《熊出没》的批评，对于《熊出没》这个画风的不定的啊，这样的一种就是左右游移，没有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这样的批评，还有对他故事各方面的这样的批评，也是客观存在的。那上半段呢，我们也听听歌啊，一会儿 跟大家说的什么呀？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好多朋友一听说，哎， 啊， 列举那个有鲜明对比的啊， 哎， 陪伴我过去那寒假看的动画片， 哎，啊， 多了去了， 对，而且， 一串一串的， 对，而且这个动画片里边的动物们是吧，也都是颇受欢迎啊。 哎哎，你这个主意提得好 啊， 咱们就专门来说说那动画片里面你记忆最深刻那动物， 嗯， 到底是什么， 对 吧？ 啊， 熊出没是熊嘛， 对，啊， 喜羊羊是羊 啊，看有没有这个。比这二位是吧？ 啊，适合狗年的，狗年春节来熊出没，这不是狗熊吗？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这个声音，如果你觉得比较熟的话，没错，它就是刚才那个赵亮一直在说《熊出没》那个光头强是按谁那个比例打造的呀？ 嗯， 雪村。但是这回呢，人家说了，给找了一个啊不同父不同母的 他的兄弟， 另外一个啊赵英俊， 异父异母的兄弟。啊赵英俊，哎，这你别说赵英俊那俩大眼珠子也挺 像 的，像 吧， 啊，这回就是， 长成这样，特别卡通。 对他挺卡通的啊，这四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一起给大伙唱了一首歌。 我们来听听赵英俊给《变形记》啊，这回新的一集《熊出没》大电影演唱的主题曲，名字叫《世上只有爸爸好》。 要自己爬起来，玩具要自己找，有那么多工作，有那么 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大勇 啊，

的确要念盐，我也是前两年好像才给我纠正过来。 哦， 我一直燕燕燕，他们后来就讨厌我了。 啊，是吧？ 鼹鼠的故事， 我念鼹鼠念好几年了。 哟，我的天哪！哎呀，咱们俩这哥俩啊， 哎，鼹鼠 熊大熊二， 哎，鼹鼠啊，这个鼹鼠呢，他就是，其实你让我现在回想，我也想不起来 过去啊，叫捷克和斯洛伐克曾经还是一个国家的那段时间， 对， 捷克斯洛伐克， 对， 当时啊， 哎，这个我们还跟大家这个回顾过这个动画片啊，还有一个动画片，你它是什么动物呢？它也不是个动物，它也不是个人，它是泡泡糖，也不是泡泡糖，橡皮泥，不是 你说的那个是 巴巴爸爸， 巴巴爸爸， 是吧？就是这个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我分析我自己啊，就是为什么小朋友，他喜欢。 你说你自己，别说小朋友，你为什么喜欢？ 啊，就是我作为小朋友，为什么喜欢这个 年嘛？ 过年是过于年呐，这么个年啊！ 就是你这个人他气质比较年。 哎，你看这俩，他就是胖乎乎、黏糊糊的哈。他就是从观感上，第一感觉呢，他让人比较舒服，比较柔软， 柔和，柔和， 他是好接受，不是那种见棱见角的啊。后来长大一点的看变形金刚啊，这就是过瘾。是吧？ 男孩子到某一个阶段了， 哎， 形成那个有棱有角的阶段， 哎，对了，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熊出没呢，反正对比一下，我想如果我在就是很小小朋友的时候，我可能看到熊出没呀，我应该也不是很喜欢啊。 哦， 对，因为这个熊大熊二，就是他首先给人一种有点不，他不是那种很，就从人物形象上，我觉得不是特别生动，真的，他这个 怎么就不生动？ 首先啊，就是他。既有日本动画的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又有美国熊，这两只是美国熊啊，就特别像美国熊啊，我也不知道在哪儿见过，我就觉得特别像美国熊。但是你发没发现，他们两个往那儿一杵，特别像俄罗斯的套娃，有那感觉吗？ 哦，因为那个身形 往那儿一站，然后他那个脸呢， 特别像里面还装着一个， 哎，他那个脸呀，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表情啊，就各方面， 很简单， 特别简单啊。然后当然不是说简单不好了，但是你放在那儿，我觉得就是没有，对我来讲缺少感染力、生命力，这种感觉 不能吸引你。 啊，对，我就觉得就是一个 特别像照镜子， 嗨，讨厌啊。我就感觉就是像日本熊过继到美国去了，最后在俄罗斯装的套里边拿来的套娃， 套娃 这种感觉， 你离不开这套娃了。 就这么说，怎么看怎么不像咱东北的熊，东北熊我也没见过，就是这种感觉啊。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啊，对这个我觉得动画形象，尤其是动物的形象，他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看我小的时候，你说鼹鼠的故事，鼹鼠呢我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鼹鼠呢有一个问题，他不说话，你知道吗？ 不说话， 对吧？ 对， 他老是就那几声。 对，要不你说这耗子吧，就是他怎么着他也是鼠吧，黑不溜秋，然后呢，他钻洞，是吧？ 对对对对。 那你实际上你说他有什么可看呢？啊，他哪有意思？ 然后猫和老鼠我也是这种感觉，因为他是没有语言的， 对，没有语言。 所以呢，这种动画对我来说是可以看，但是我没有那么的喜欢 啊。 我喜欢那个特别能说的 话痨， 话痨型的，话痨型的，我想想谁呢？ 谁呢？ 哪个动物呢？ 狮子王， 狮子， 狮子， 功夫熊猫， 功夫熊猫啊！ 我把自己说多小似的。还看功夫熊猫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问问大家了，就是在这个熊出没，大家如果觉得这个熊出没啊，它不能代表咱们的就是传统的动画的这部分，或者你觉得就不如你原来看的，那在看熊出没之前，咱们都那些年都看什么了呢？ 哎， 是吧？ 哪个动画形象，哪个动物的动画形象， 哎， 让您觉得它特别可爱？ 对， 啊， 咱们就着这个，这咱们现在听到的全都是熊出没系列大电影的主题歌。 过去 啊，刚才那首已经过去了，我都忘了它叫什么名字 啊。 刚才那首是白挺的那个。夺宝熊兵里面的伴你成长。 哦， 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个是雪岭雄风里的你从未离去。来，我们还是看看朋友们说了哪些他们认为特别棒的动画作品。 庄威说我都看完了啊，人还没上映，您怎么看完 点映的吧？ 啊， 就是几千万由您贡献的，是这意思啊。我看那点映那个效果不错 啊，就是推荐爸爸带孩子看啊，进去的时候可能还别别扭扭呢，是吧？然后看完这电影，哎，父子俩和好了。 据说有父子俩在里边哭的， 哭着，是吧？ 特别特别感动的。 孩子说：“带我回家，要找我妈。”是吧？您不是那个相声说吗？说跟我爸没话啊，一般就是打电话说：“哎，爸呀。”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妈呢？ 叫我妈接电话。好吗？这今天是到底说人父子情深，还是说父子仇人？斯文说最喜欢看的是瑞克和莫蒂。明宇说蜡笔小新，瑞克莫蒂是哪一部来着？ 对，名 是不是跟我 想不起来了， 跟我不是一年代是吗？ 想不起来了啊。 蜡笔小新这个可能是 是一个普及型的 啊， 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不是动物是吧？ 对，它不是动物。 哎， 嗯， 露娜说的比较多啊，她说最喜欢杰瑞鼠，因为鼠鼠啊。 哦， 还喜欢柯南、美少女战士、猎人、海贼王、哦、七龙珠、啊、 日漫居多 等等。哎、嗯，另外还有这个。点点点说喜欢黑猫警长葫芦娃，咱们说动物不说植物啊，葫芦娃咱就不说了啊，这植物成精咱就不说了啊， 那里面也有动物 啊， 蝎子精， 哎呀啊，那都归到魔幻那一类了啊，中国魔幻那一类。点点点还说呢，以前咱们中央六台经常播放啊，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 小蝌蚪找妈妈。 嗯， 我今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蝌蚪找妈妈。 嗯，那个时候一大批这个动画确实特别的经典，而且你会发现呢，他们虽然是都有一个统一的，我们暂且叫中国风吧，这样的这个风格吧，但是又各有特色，各有不同啊。真是特别特别棒啊！我觉得我童年还是很幸福的。嗯 嗯，有那么多动物相伴 啊！胡子旁观者说，当年看过一个等着瞧，好像是俄罗斯的。 哎 啊！ 他说有一个是一个狼和兔子， 狼和兔子 有点像猫和老鼠、啊。马上这边有一位朋友说的，好像我觉得有关系啊。 嗯， 是糯米说的，他说有一部叫《兔子等着瞧》， 兔子等着瞧， 挺好的。 哦、这《兔子等着瞧》怎么那么像某一个什么奥斯卡获奖的什么短片吧？啊 啊， 这个玉海说的是。蓝猫淘气三千问 、 啊、这个当时是就是这是在我们中国动画从 Flash 那个阶段到电视动画这个阶段特别重要的一步啊、 嗯、 这三千问不知道有多少集，特别特别多集，但是在电视上呢的的确确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啊、 嗯、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这种比较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幼，而且制作的这个画面这方面呀也是比较处于电视动画水准的，这个呢就逐渐没有它的影响力了， 嗯、 影响力就逐渐淡漠了。但是我那天还看见一个啊，上学背着书包上学去的小朋友，他背那个书包是蓝猫淘气三千问的衍生品、 哦、 还是带着那个的、哎 嗯、 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也稍微接触过一点就是动画编剧吧， 制作 可以这样说、 哦、 对那时候也是在、 哎、我记得你原来好像是做要做三国还是做什么的 对对对，在那个少儿频道也有过播出啊，这个动画片，但是我个人觉得确实啊，写小朋友的故事确实很难，因为那个时候看了一些喜羊羊灰太狼的故事，我很佩服人家的编剧，你别看那动画片我不爱看啊，我一看那剧本我觉得人家这很高明、啊、 嗯， 确实很高明、嗯、啊。 时光雕刻说、嗯、陪伴我长大的是水墨动画， 嗯， 小蝌蚪找妈妈和西游记的动画片， 哦， 西游记动画我还真没看过。 嗯， 那个 Tina 刚才说，刚才听背景音乐想到了猫眼三姐妹。 猫眼三姐妹， 这算动物 啊、哦哦？这应该这其实它更拟人化了哈。猫眼三姐妹， 嗯， 这个好几个都对那个鼹鼠哈，就这别扭，我这叫鼹鼠叫一辈子了。 完了，今天一纠正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了啊！ 小鼹鼠 啊，都喜欢那。哎呀，鼹鼠的故事啊！ 你知道鼹鼠的故事那个时候，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标志 啊， 就是它那个台标 啊， 其实还是那种 CCTV 把它拼起来的，像一个卫星一样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那会儿特别爱在纸上画 啊， 后来画的满书都是，课本上都是、啊，我爸就把课本给我撕了。 嗨、 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画这个， 是吧？ 画鼹鼠画不像、啊。 我说你进不了 CCTV 呢啊，来了 RBC、嗯。 对对对对，于海说学问猫学汉字，这是那个 学猫学汉三字，这差不多跟蓝猫三千问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吧？ 啊， 我觉得我们听半天桌了，来听一片段吧啊。这个奇幻空间，这个是去年的啊，去年的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一开始，有这么一段戏，这个他们就是确立了这个目标。这个坏蛋们要争夺这个金鹿角啊，这个熊大熊二加光头强呢，他们是误打误撞。 哦，里面有个金鹿角，对对对对， 金鹿角、 那个、 啊、嗯、主要是奔着这金鹿角来的。来，我们来听听啊这一段啊，这就是影片一开头给我们树立了这个电影的一个核心，这金鹿角到底对于熊大熊二的世界来说，熊出没的世界来说，它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嗯、 啊， 我们来 听 一听。 近日又一批知名动画片相继消失，全世界动漫公司陷入恐慌。 灰姑娘的水晶鞋，黑猫警长的摩托，米国队长的盾牌神秘失踪， 现象发生的原因至今不明，各大动画频道均已停播。 全世界都被蒙在鼓里了。 终于到手了。 新来的靠边站。 怎么样，满意吧？ 果然没让我失望。 新来的， 这一票干得不错啊。 老板，我问一下，你是怎么把我们传送到动画世界的呢？ 告诉你们个秘密，动画世界其实就是另一个平行宇宙。而我所做的就是利用科技的力量，创造连接各个平行宇宙的空间隧道，也就是虫洞。 虫洞？ 对，我们可以利用虫洞自由穿行于动画世界。 这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啊，就是这个平行宇宙，动画世界就是你的平行宇宙。 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概念反正称不上多新，但是它有点意思，它像一动画片的概念啊。它把、这个、 平行宇宙、你听不出来我在学谁吗？ 哎呀，是是是，听出来了，这就是那个喜剧节目里边火的那位啊。 刚才那个配音的那段就是啊， 那个人物形象就是他啊，就按他画的。 就是他其实学的是易老师吧？ 易老师，对啊，就是特别讨厌这个啊。这个就是金鹿角之于熊出没这个世界当中 啊， 就好像是，就好比是啊，这个任意门之于机器猫啊，金箍棒之于孙悟空啊，就是那个世界的宝贝，它是这么一个设定 啊。 所以这帮人呢，就跑到这个熊出没的世界里来了，哎，他们就要拿到这个金鹿角，之后呢，就接下来讲了一段这个金鹿角的这个故事啊。其实这个动画片呢，怎么说呢？ 就熊出没的上一部， 对，熊出没上一部啊，就是它从情节上，从一些细节上，说实在的没有怎么样去打动我，但是我觉得首先画面的质感啊，很多包括这个特效的制作，包括这个场景的这个运用，镜头的这个转接，还真的是叫电影品质，这个你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说对于你逐渐往下看吧，你能够感觉到它这个剧情整个的这个元素啊，融合了寻宝、冒险、励志、英雄这样的元素，就是它表面上看是有低幼动画的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它的内涵还是有一定的内涵。 它融合了好多就是咱们在成人世界看到的那个电影的类型。 对，是的。 这一次我发现这个新的一集叫变形记是吧？ 啊， 里面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情节，就是他们熊大熊二缩小了 啊，缩小了啊， 然后就是看到原来的那个世界一下变得特别特别大， 啊、 就一棵草都比他们要高好多好多。那个镜头，然后就想起了这种运用，其实在美国电影里经常会有嘛，是吧？ 啊、 刚才这个男人福尔摩斯，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听的，他说听起来你们刚才放的是《神偷奶爸》 啊，不是，他可能说听着这个故事有点像《神偷奶爸》啊， 是吗？他是那会儿听那个的时候发的嘛， 啊， 然后他说那个还有， 嗯， 有人问。SLY 说海尔兄弟算吗？ 海尔兄弟， 您那算动物的话，这不太合适吗？ 这是两个标志性的 logo 人物 啊，对 啊，这个哎，这点点点说到我心坎上，我刚才想半天， 啥？ 咱们中国也有好耗子 啊？哪个？ 不但比那个鼹鼠厉害，比那个杰瑞啊一点不差，舒克与贝塔嘛，是吧？ 哦， 哎，舒克贝塔， 舒克贝塔， 我那天带着我小女儿重新看了一下舒克， 这两只小老鼠， 啊、哎。特别可爱啊，舒克出来人家就说了，我就是要凭劳动吃饭，但是他不能够改变大家对老鼠的一贯的认知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人物的一个矛盾，写得很好。 梅迪克西斯说默克和甜甜没有人看过吗？说的也是鼹鼠，不过这是军队 啊、 不是一只 啊、 我刚才帮您看了看哈、这个确实没有看过， 没 而且人家是有对白的 啊，是吧？ 鼹鼠的故事不一样， 啊、不一样。我还真没看过啊，孤陋寡闻啊。这个《熊出没》是越来越聪明了啊，这特别鸡贼是吧？这三个都没大眼的，已经是把今年故事重心放在父子情身上了啊。 对， 哎， 越来越靠近人了。 对啊，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他聪明的地方。但是我更希望的是，通过不断的这个叠加，通过不断的进化，我希望他从